呀，妈妈的吉娃娃。 充满神奇，天上星星好像近在天边，想要抓总是遥不可及。人生旅程坎坷不平，你要去体会它的真谛。尝尝人情冷暖，或是体会时间的风险，没有办法逃避，看着世界在转。